才练习说对不起。下次如果离开你，我一定很用力才会痛到我恨你。如果下次不确定，这一次能不能让我眼睛可以想你。下次 想伤害之外的感觉。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世界寸草不生，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？动画片《老雷斯的故事》还真为我们构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。 What do you got for this one? See what he's up to. 影的构思非常奇特，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城镇，却没有一棵绿色植物，而在城镇的边界外呢，却存在着一个如同世外桃源的地方，有整片的树林，鸟语花香。由丹尼·德维托配音的老雷斯就是这片树林的守护者。 The last truffula seed, it's not about what it is, it's about what it can become. 在只有钢筋水泥的城镇待久的市民开始怀念绿草丛生的街道和公园，特别是由泰勒·斯威夫特配音的女孩奥黛丽，当她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男孩泰德时，扎克·埃弗隆配音的泰德为了满足她的愿望，决定走出去寻找真心树。 Bring it on, Teddy! Wow! I can just kiss you right now! We don't have time for that I don't know, we have a little time. 电影想要揭示的主题很明白，就是告诉大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。推荐这部具有环保概念的外语佳片《老雷斯的故事》。 买车子，买房子，买包，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换前程无忧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像是不

My father always had a saying, when a day starts like this, it's all uphill from here. 这部公路喜剧由小罗伯特·唐尼搭档喜感胖子扎克·加利费安纳基共同演绎，一个是急着赶飞机陪妻子待产的丈夫，一个是一心想成名的演员，当神经男遇上怪咖男，原本生活化的故事瞬间就妙趣横生了。 Check this thing out. I can't believe I did that. Alan Burr! Don't panic! Don't panic! 在公路上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家庭，有的只是不成系统的故事，一切都具有偶发性，加上个人的鲁莽和冒险，无厘头的各种囧事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。而这两位囧途驴友更是一路坎坷，衰运连连，让人非常担心彼得能不能赶上小宝贝的降生呢？ Is that a drainage ditch coming up? Yes it is. Real hard. Hold on. Nope. Hand me that dog. I will rip it in half. 旅途中还真是趣事不断，如果真有这样一段奇妙的经历，我想换你也不会拒绝吧。推荐外语佳片预产期。 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Oh, 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。爱情的发展，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手机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门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Oh,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，带走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在三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时光。